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aise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08集。 唐枕的乌鸦嘴再次好得不灵坏的灵。一行人回到扶摇山庄之后接近一个多月，严正明始终像个活死人一样。唐枕虽然嘴上没承诺什么，可大约还是觉得禁术是自己给的，应该负点责任，便带着年大大与六郎在扶摇山庄里住了下来，偶尔指导李云如何构建加固山庄外围的阵法，隔几天看一看严征明的情况。唐枕轻车熟路地走进小竹林，端起桌上的凉水一饮而尽，对酒后在一边的程前说道： 你七道天劫已过，肉身已成，干嘛还把自己弄得这么清心寡欲？ 习惯了。 程前静静地坐在一边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补充了一句： 我先前觉得血冷了的人活得没什么滋味，现在看来七情六欲太旺盛也未必是好事。 我方才看见山庄又有人来，你们这里最近是门庭若市啊。不过也是，各方大能都凋落得差不多了，你们师兄弟在锁仙台闹的那出现在都已经天下闻名了，只此乱世自然被趋之若鹜。 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。 程前眼皮也不抬，尖刻地说道。他好像丝毫也不在意这话将自己一并骂了进去。唐枕看了他一眼： 来人好像是白虎山庄的，你不去见一见吗？ 他们庄主自己都装死，来找我做什么？ 好像还有天眼处的拜天。 程前脸色蓦地一沉： 天眼出来人一律打出去，再有不识相的让他们有来无回，是改天还是换日与我有什么关系？ 有什么关系？韩渊出身扶摇派的事过不了多久就会天下皆知，到时候他们还想置身事外吗？不过严征明一直昏迷不醒，程前也越来越焦躁不安。唐枕没有去触他的眉头，不再提这个话茬，上前将一缕神识探入严征明内府之中。那位方才还满口清心寡欲的程大仙立刻微微往前探了探身。 怎么样？ 唐枕好一会儿没有吭声，程前已经坐不住了，在屋里来回走了好几圈，几次三番想发问，又唯恐打扰他，自行都咽了回去。好半晌，唐枕才收回神识，十分细心地将严征明的手拢回了被子里。他面色凝重，微微迟疑了一下： 唐兄， 我看你还是将你师兄和师妹他们一起叫来比较好。 程前一时间呆在了原地，他从未感觉心口这么冰冷过，像是有人将他的胸口掏空了，塞了一把经年不化的冰渣，冷得鲜血淋漓，大概五雷轰顶也不外乎如此了。唐枕为难地看了他一眼： 小友，人间终有不顺意，也终有悲欢，你清心寡欲了这么久，难不成还看不破吗？ 不。 程前才吐出一个字，声音已经劈了，他有些茫然无措地在原地站了片刻，似乎想要上前一步，脚下却没站稳似的踉跄了一下，目光缓缓落在了严征明身上。有那么一瞬间，唐枕觉得他的眼圈红了，可是一块玉也会哭吗？天劫未曾撼动过的目光也会慌乱吗？可他形如崩溃只不过片刻，唐枕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程前的眼神已经蓦地坚定了起来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 不，先不告诉他们。唐兄，你博闻强志一定有办法，无论怎么样都行，上穷碧楼下黄泉，哪怕你让我一命换一命都没问题。 听听你说的什么混账话。这要是被你师兄听见了，非得先一剑劈了你，再劈了我。 程潜用一种近乎逼人的冷静盯着唐枕。 我能将巨灵玉炼成肉身，只要你给我指一条路，没有我做不到的事。 唐枕直直地回视着他，程潜的目光没有一丝犹豫。 上穷碧落，下黄泉。 唐枕忽然低低地将这话念了一遍，继而他低低地笑了起来。 小友，世间师门情谊深厚固然是佳话，可也少见深厚成你们这样的。 此地叫做扶摇山庄，不叫世间。 剑神域里面有多少步步惊心之处，你我这些局外人都体会不到。 唐枕不再纠缠方才的话题。 他刚刚出风，境界尚不稳定，就遭到心魔，已经是十分凶险，又善用禁术。所仙台上一战，你可看得出他强行拔高了多少修为。 我也不比他高明，看不大出，只能大致估计，至少是一个境界。 不错，这好比借高利贷，他这是有借无还。剑神域中一步千里，反噬起来自然凶险。 程潜立刻反应过来唐枕的意思。 所以只要他的真实修为短期内追上借来的部分，就可以减轻反噬之痛了吗？我的真元可以全部给他，大不了我再去练一百年。反正天劫这东西也是一回生二回熟。 唐枕闻言愣了愣，继而不由得失笑。 你当真元是饭碗，想拨给谁就能拨给谁吗？别说你不是剑修，就算是两个剑修的真元也不一定能够相容。唉，他若是想要过这一关，除非在肉身崩溃之前能深入入窍境界。可你该明白，修行一事厚积方能薄发，连擅走捷径的魔道尚且无百日之功，何况他是一个每进一步必经千锤百炼的剑修，绝无外物能助他修为。你我这些外力能做的事有限，你就算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。 程潜的眼神一瞬间暗淡了下去。石州山下，颜征明内府真元第一次反噬的时候，他是真不想活了。一个人要是痛苦到极致，他起码还能晕过去。颜征明自己虽然能痛快地晕过去，元神却得一直醒着，和暴虐的剑气一起被困在摇摇欲坠的内府之中，既不能反抗，也不能逃跑。他内府中不但真元一片紊乱，还有一条困龙所撞出来的含着煞气的裂口，全靠他那伤人伤己的剑气堵着。他只好苦中作乐地沾沾自喜地想， 看不出我还挺厉害的。 然后下一刻，他结结实实地挨了自己挺厉害的一剑。剑修的元神与剑气能合而为一，自然是同出本源。在他自己反噬的内府里，哪怕被扎成筛子也死不了。比较要命的是，他混乱的内府中不但有剑气，还有时而起伏的黑烟，正是他那遭瘟的心魔。此物刀枪不侵，无孔不入，时而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，一旦逮着他的元神，就要上前狠狠地蹂躏一番，先将他拖进幻境，谆谆诱导，让他一时心想事成，给他好一番撩到骚处的撩拨。等他刚要小心翼翼地沉溺下去，那幻境立刻风云突变，有时幻化出师父，有时是面如冰霜的程潜，有时干脆是他自己，统一的神情与动作，指着他的鼻子喝骂一声：畜生，无耻。他这一分神不免又要挨自己一剑，身与心一同痛苦不堪。这过程周而复始，没完没了。颜征明痛苦地被自己剑气穿透， 面前程前的幻影还向着他横眉冷对，那是个什么滋味？刚开始严征明心想， 活什么劲，自爆内腑算了，一了百了，反正我是个无知的畜生。 随即他又每次都能艰难地清醒过来，想起以他的修为，一旦自爆内腑，周身20丈以内的人都得非死即伤，只好忍了。他对着面前程前的幻影苦笑， 你呀，就算有一天要害死我，我大概也只能自己躺下了。 心魔听了，感觉该形象似乎没有达到既定用途，于是十分机灵地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严征明自己的脸。严征明立刻变脸，嫌弃地将脸扭到一边， 你就算了，还是自己上一边死去吧。 久而久之，他被虐习惯了，心里反而升起了求生意志，心道， 我要是真死了，门派怎么办？师弟们怎么办？让小钱也感受一回我这100年的痛苦吗？ 最后的念头一冒出来，严征明忍不住跃跃欲试地幻想起来，要是他就这么陨落在这里，程前会因为伤心欲绝而永远记住他吗？虽然确实很痛苦，但一想起程前以后无论是修炼飞升都甩不脱他的影子，严征明居然还有点呲牙咧嘴的小激动。不过他激动不了多长时间，因为心魔会时而跳出来提醒他是个无耻的畜生。又过了一阵子，严征明发现元神能听见外面的声音了，他知道这并不是个好兆头，元神越是虚弱越是会被身体同化，也会因此接管身体的一部分六感，听见声音代表他的元神快撑不下去了。然而尽管这样，第一次听见真正的程前的声音时，还是激动的差点被剑气从天灵盖穿到脚心。虽然可惜的是，很长一段时间里程前不怎么说话，哪怕他一直都在。最啰嗦的是水坑，严征明第一回知道原来小师妹有对着什么东西自言自语的毛病。他每次都以大师兄虽然我知道你听不见作为开头，然后喋喋不休至少一炷香的时间。从他嘴里，严征明知道自己回到了扶摇山庄，也知道程前居然将他带到了小竹林，一直不眠不休地贴身照顾。乃至外面的局势和动荡，严征明都通过他事无巨细的描述知道了个详细。相比之下，李云就无趣多了，只会对着他唉声叹气，偶尔抱怨几句。只有偶尔唐枕来看他的时候，严征明才能如饥似渴地听见他朝思暮想的人开口说上几句话，结果就听见了很关键的一段。姓唐的说要给他准备后事的那几句，严征明全然成耳旁风，他嗡嗡响的脑子里来回晕眩，终于只剩下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这一句。仅这一句话，一直在他周身萦绕不去的心魔纷纷退去，仿佛被他的痴呆似的傻笑吓飞了，四下翻腾的黑气顷刻间受到了神秘的重创，可怜巴巴的暗淡了不少。严征明神魂颠倒地想， 我的出息呢？ 可惜反噬的剑气不受影响，一剑将他那物我两忘的元神给定在了原处。严征明的元神虚弱地趴在越发动荡的内腑中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苟延残喘地想， 没白疼的，我可以瞑目了。 就连他自己也没留神，内腑中困龙所撞出来的裂痕竟然缓缓地愈合了一些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